好，翻嚟第二节喎。 系 好啦，咁第二节咧，咁我哋咧就讲下啲其他新闻啦。 好， 咁咧就第一个咧好得意嘅，就讲呢个英国啊。 系。 咁就英國呢，就大家知呢，英國呢就喺五常國啊，即係我哋呢個嘅聯合國五常入面呢，咁即係個大國啦。咁呢個大國呢，就本身呢就喺呢個核呢個嘅核威脅入面呢，都係一個重要國家嚟。咁理論上呢，依家全世界呢可以做到核威脅國家唔多啦，咁十隻手指數得晒㗎啦。咁聯合國五常啦，咁就中英美法俄啦，咁另外呢就有呢個嘅印度同巴基斯坦啦，咁另外有一個大家都公开嘅秘密就系以色列啦，咁日本唔算有啦，虽然日本有咁嘅潜能，咁啊北韩而家都唔知叫有定冇啦，咁所以咧，如果你 suppose 咁计咧，大概就七八国家啦，咁咧而英国当然咧就作为一个世界先烈嘅一个嘅核国家啦，核拥有国家啦，咁对佢哋嚟讲咧，佢哋有冇发射井咧？佢哋就唔玩发射井嘅，佢哋有冇空中载具咧？佢哋而家都冇咁嘅空中载具噶，咁你 suppose 佢哋最有可能做空中载具咧，就系啲轰炸机啦。 退晒役 你都见到好似冇乜啦嘛。 退晒役啦。 咁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理论上就系战机，但系台风系唔可以载核弹嘅。系啦，咁所以就要揾阵风帮手。但系唔会啦。所以咧，你调严格嚟讲咧，就算你用阵风都系战术核弹啦。咁如果你要用到战略核弹，即系话系一个好强劲嘅核打击咧。咁咧，其实咧，佢要做到呢样嘢咧，就剩翻一样嘢，就系潜艇。 即系话你话佢有核弹，但系冇载具啊嘛。 系啊，咁所以咧就佢哋只能够咧用咩咧，就系用呢个嘅潜艇。 系。 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咧喺呢个嘅圣父、圣子、圣灵咧，我哋成日讲咧核三啊，即系咧即系核，我哋叫三位一体嘅核摄威摄嘅战略入面咧，佢只能够得翻核潜艇嘅啫。 系。 咁但系最搞笑咧，就系1980年开始咧，佢哋咧有20架嘅核潜舰咧，慢慢咧已经退役啦。 系。 咁啊，退啊，退啊，退啊，咁咧，依家咧就剩翻唔多噶啦。咁依家个问题咧就系佢咧就20架潜艇退役之后咧，原来佢1架都冇搞过噶喎。 系。 即系理论上你系咪应该要劏要拆？ 呢啲咪杀手不利啊？ 系嘛？你要劏要拆噶嘛？ 系。 但佢就封存啦。 系。 咁封存嘅问题就系大家明，其实你都系要维护噶嘛。 系。 一维护就要钱噶啦。 系。 系咪？咁最紧要就系呢啲国之重器咧系。核有反应堆噶嘛？ 系啊， 咁你要搞一定有啲难度嘅。 要拆噶嘛，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就依家咧问题就是因为佢冇汤啊，又冇拆啊。咁而家咧就 BBC 同埋呢个卫报啊 ，Guardian 咧就报道咗啊，就话咧原来英国政府咧就系因为呢个计划咧唔得啊，所以依家使钱咧使得好劲下嘅。 系。 佢咧话计翻咧嚟紧呢十年咧大概要使210亿英镑。 哇！ 咁你即系每年要使二十一亿英镑啦。 好多钱、啊。 二十一亿英镑咧就讲紧大概30亿美金啦。 系咯。 咁如果你先30亿美金，其实买几多嘢咧？ 系啊，100几亿港纸噶。 系啊，咁但系依家话脱欧咧，之前系咪嗰个市长系嘛？约翰逊系嘛？ 系。 佢话每年脱欧就唔知悭翻几百亿，几百亿嘅英镑啊。 系你分手费啊嘛。 唔系咁，佢心谂分手费得一镬啫，订煲费订煲之后，以后你唔使养条仔嘛。 哦。 咁你系咪悭翻好多钱？ 好似人哋养紧你都。 你唔知啊，真系冇嘅呢个世界，呢个世界人哋唔养你，咪搵第二个养你咯。有啲人民系特别多钱噶嘛，系、哦、咪可以俾钱你使噶嘛？咁、 okay. 所以睇下佢点使啦吓。咁但系依家问题就系咧，每年咧都要搞成21亿英镑咧，真系即系你本身已经唔系有钱噶啦。咁所以咧呢个咧系几麻烦。啲人咧踢爆咗就话国防部你真系你班有啲官真系唔系做嘢咁样啦。咁都咧，相對嚟講，大家明咧，如果依家喺英國啦，佢嗰個港口啦，那個 Plymouth 啊，一個喺嘅普利茅斯啊，嗰邊咧有個軍港啦，咁咧依家佢哋嗰邊咧啲潛艇啊，就佢話擺喺度嘅時間比服役時間仲長咯，咁究竟你哋係咪做嘢咧？ 得個擺字啊， 得個擺字咁樣咯，係啦，咁咧佢哋都估計咧，要如果真係要劏要處理咧，就淨係一架咧就要9600万英镑， 哇， 即係差唔多1亿噶啦。 哇！ 咁而家你有几多艘？依家就大概系20只嘛。 系 咁，20只咪20亿英 镑。可唔可以外判啊？ 外判唔系喎，其实你计翻劏咗仲好啦。 系啊， 再唔系就卖啦。 系咯， 再咪租咯， 卖俾印度咯。 系咯，印度咁 friend， 但系问题系印度同英国唔 friend 系咪咧？ 系咩？ 其实印度就我觉得印度就中意英国嘢嘅，但系英国唔中意印度啫。 哦， 同埋我觉得系会唔会有考量？因为觉得印度都系信过，印度会将你啲嘢俾俄罗斯啊。 都有可能 嘅，系咪咁啊？我又觉得印度唔会，我觉得印度人咧调翻转会将俄罗斯嘅献俾你， 可能调翻转头。 系， 我觉得英国佬而家啲嘢唔稳阵，我宁愿搵俄罗斯。 俄罗斯起码佢够大啦，啲嘢 系啊， 同埋就起码佢好似佢肯抌钱都仲叫。 系啊， 但系英国唔会肯抌只军武噶嘛？ 冇啦。 系啊，咁所以咧就英国系嗰啲咧攞起手就用嘅， 系 最紧要平靓正。 系。 咁就而家睇下点咯，因为咧嗰啲潜舰仲系继续啲核燃料仲未走噶嘛， 系 仲喺度噶嘛，咁你大家睇佢点样处理啦，继续。咁咧英国咧就继续嘥钱啦， 系 咪？咁咧就即系相对嚟讲咧，其实就会系有少少麻烦啦吓。 系 好啦，咁另外咧一单新闻咧就讲到佢咧就而家F 三十五啊， 系 咁咧 F 三十五咧佢咧系咪就有一个防撞系统咧嚟紧咧就会即系。真系会摆落去，应该2019年就 之前就装 F16 度，而家就真系会摆啦。 因为咧就呢个系由 Lockheed Martin develop 嘅，咁 Lockheed Martin 咧就嗰时 develop 呢个系统咧，就因为佢明白咧就系、是你啲飞机咧啲嗰啲机师咧理论上就冇咁易撞地嘅，但系有两个情况系会撞嘅。第一个情况咧就系、是、佢本身嗰个 G 力嘅情况适应到，突然间咧个九 G 冲得太急， 晕一晕 就晕一晕， 系啦。 但系只晕一晕就会死人噶啦。 一秒就飞得好远噶啦，飞机已经 系啊，一秒可能飞几百米噶啦，起码都 系啊。 咁咧，另一个问题咩咧？就系、是、大家知咧，如果你飞，如果你飞的地方咧系海啊， 系 海同个天嘅色一样， 系啊。 你只要转咗几个圈之后咧，真系有机会会晕晕地噶， 系啊， 有机会调转飞噶， 系啊， 因为你真系睇唔出噶。 系 咁，即系你话啲啲仪表嗰啲会帮到手啦。咁但系如果嗰个人嘅个身体状况唔系太好咧， 系晕一晕咁咪就 咁又系好麻烦噶。咁所以可能咧，其实已经好多试过咧，中咗落海噶啦，都唔少嘅。咁所以咧，变咗咧就或者系类似前斗低飞嘅时候又会撞海。咁变咗依家呢个系统咧就相当好嘅。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呢个系统就同撞山嗰个唔同啦。另外一个系统嚟嘅。咁依家呢个系统咧 develop 咗咧，就直接摆翻落 Lockheed Martin 嘅旗下公司。咁最值钱就梗 F 三十，因为 F 三十你知个亿亿声啦。咁如果摆落 F 三十五咧，做埋呢个防撞呢个系统嘅话咧，就更加会令到 F 三十五帮手啦。其实我觉得最大得益者咧就是 F35C 嘅，因为 F35C 咧，因为佢系要喺 航 母舰出击啦，海天一色啊，特别容易混淆噶嘛， 中招嘅系啊， 所以我觉得咧 F35C 应该功能最好，其次就 F35B， 因为 F35B 咧就会摆落咧轻型航母， 系啦， 咁所以咧又系相当好玩嘅， 系， 咁咧呢一单嘢咧最过瘾嘅地方咧就系佢本身咧首先当然佢要使钱啦， 系， 但系咧我觉得呢个科技咧可以摆落民航机， 但系佢系一个硬件摆落去加落去，一定系纯粹软件 update 软件嚟嘅， 哦软件 嚟嘅， 咁要卖俾波音啦， 所以唔系我就话如果你将佢民航化，将佢摆落民航机， 系， 咁你冇法咯， 系啊， 呢个系统， 系啊， 系咪即系你唔好咁易撞，因为而家佢就撞山， 系。 但系就撞地嗰啲好似冇，但系当然有人话啦，民航机啊一嚟就起到好高啦，咁应该都唔会啩， 系 好难讲 嘅事，有啲突发噶嘛， 都有试过，后屘要炒落嚟噶嘛， 系啊， 有啲嘅，所以你话装落如果成本唔系太贵咧，都值得装嘅， 系啊， 尤其是你部机够大啊， 系啊， 即系如果你话嗰啲细机就无谓啦，内陆机，但系如果你系国际航线嗰啲咧，我觉得都值得谂嘅， 系， 好啦，另外咧讲开呢个系统咧就即系头先我哋讲到就佢可以防撞啊成咁样啦， 系 咪？咁如果你摆落去 F 三十五啦，即系有人会讲咧就话呢、這个呢一、這个防撞系统啊，咁就如果佢除咗防撞之外，佢有冇其他功能？ 系 即系呢嚿嘢除咗系防撞之外，会帮到佢嚟话可能啲机师系即系信心会大少少，即系心理上安全啲咁样，揸嘅时候冇咁惊， 起码大胆少少嘅动作可以。 系，但咧其实有个危机嘅，个危机就系咩咧？就始终机师都可以决定咧 on and off 嘅。 哦， 咩意思咧？就系佢觉得太烦咧，就可以 off 咗佢。 系， 点解咧？其实有啲机师咧防撞山嗰都识嘅， 系 原因系因为佢飞嘅时候咧，其实地形好复杂嘅。 系， 咁咧其实佢系会用一啲嘅电脑辅助，首先就系一个 mapping 知道对 面嘅地貌扫描啊，系啊， 然之后就用佢技术飞啦。 系， 如果你下响咧，系会影响佢啦。 哦， 咁所以佢宁愿识到佢。 系， 因为我已经睇到啦。 系， 唔使你再提示佢。咁我个佢当然每个机师都会觉得自己最 fit 噶啦。 系， 系咪？好啦，咁同样如果防撞地面系统咧，如果佢自己都觉得自己好 fit 啦， 系， 于是咧我系唔会教噶。 哦，系， 我 off 咗佢， 即系低空作战就， 因为费事你烦。同埋最紧要咩咧？就系佢话成件事个机师一定要信呢个系统。 哦、 所以咧最难嘅训练咧就系你点样个 manual 可以训练到机师同呢个系统并存。 系 就系咩咧？就是、个机师唔好 off 咗佢、 哦。 真系 on。然之后咧，万一咧佢嘟嘟嘟嘅时候咧，个机师唔好选择 off 咗佢。 系 系选择信佢。 系 由佢慢慢矫正翻条线。有少少似 F 十六咧，大家如果记得就是、F 十六咧，就系、是、你咧唔系话你将部机扭几多就飞几多噶嘛。 系 个电脑计完之后会矫正你条线噶。哦其实个道理有少少似咁，呢、這个就 系 fly by wire 个好处啦。 所以 electronic jack 噶嘛， 系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有人话，究竟机师你俾唔俾佢 off 咧？ 如果你唔俾佢 off 嘅话咧，咁系咪会变咗做硬性规定咧？ 强制啊！ 咁系咪令到佢低飞嘅时候出现问题咧？ 系啊！ 你知以色列最中意就 系 玩低飞啦， 冇咁顺啦。 咁所以如果以色列买咗呢批机，系咪会 off 咗佢咧？ 系，都可能。 你觉得以色列啲机上你都黐线？ 我拒绝做呢个 update 啊！ 我啊可以啊，喺地面50米啊，上面我都仲好自在啊！ 嗰阵时越战嘅时候啊嘛，话你啲美军吓。你过百米叫低飞，我哋讲紧几十米噶， 十咁啦， 系啊， 即系好似B 一 B 就可以最低去到60码， 系啊， 黐线嘅啫，你乜你抬头，哇，你见到个机， 佢我扫把扫过嚟， 以前几夸张死， 你以前城寨噶嘛，阿婆啊，我扫把扫飞过嚟， 咁所以咧就你讲起咧，呢个系统咧，我觉得咧美国嗰边要夹好咯， 系， 即系佢要同机师嘅教育就系你可唔可以 off， 系。 我觉得咧最好就唔好 off 住先，咁可能慢慢睇下点样，喺咩情况 protocol 先可以 off， 或者可能你要通知咗喺个总部帮你 off， 可能成件事会好啲啦。系啦，咁系几得意嘅，即系呢一个系统嘅保障翻咧嗰个机师个生命啊嘛。 系啊， 咁同埋当然个财产啦， 好紧要噶，大佬个机师紧要个机噶嘛。 系啊，同埋当然相对嚟讲个财产都紧要啦，因为你部机都属于国有噶嘛。 系啊， 好多机师成日以为部机佢，我部机嘛，其实就唔系嘅。好啦，另外咧，我哋讲翻咧就系一个轻型航母嘅计划。 系， 其实咧，大家明白咧，就而家咧嗰啲黄蜂级啊，或者美利坚级嘅轻型航母，即系我哋唔可以咁叫嘅， 都40000多吨 嘅。其实呢啲叫两栖攻击舰。 系啦， 但系我哋而家咧冇人系会当系两栖攻击咁用。其实而家咧， 因为甲板越嚟越大啊。 夹一样大啦，同埋嗰个设计咧，嗰个机库合理嘅性， 系啊，即系其实佢嘅 size 等于二次大战嗰啲航母啦， 系啦，40000吨啊嘛， 40000吨系啊， 系啊，即系后来就中途岛啲要再大啲啦，跟住一路上啊， 系， 咁所以咧，依家咧，其实咧 F35咧就一路咁样摆上去啦， 系， 咁大家明白咧，黄蜂号嘅历史有翻上下啦， 系， 咁大概有8部系咪啊？ 系8部， 咁咧而家咧就嚟紧会再加多2-3部俾你见级啦，咁啊，即系嚟紧可能又系差唔多十架啦， 冇咗个船号啊， 系啦，咁依家就变咗佢唔摆。船噶嘛， 系啊， 全部飞机， 有船嘅，但系要掉落去咯， 系啦，但系佢主力唔摆噶啦嘛， 系啊，摆少啲噶啦， 系啦，摆少好多， 系啊， 咁所以咧，依家咧美国嘅两栖攻击舰黄蜂号嚟讲，咁咧会部署喺印太啦， 系， 咁所以咧依家 suppose 美国喺日本有摆啦， 系， 喺印太区有摆啦， 系， 所以咧如果佢部署咧，已经当轻型航母用噶啦， 系， 咁如果你睇咧，national interest 啦 ，the drive 呢啲网咧，成个都讲嘅， 系， 佢哋话咧，理论上咧一架嘅黄蜂级咧上面会挤6架 F-35。咁咧，另外咧就 AV8B 就本身以前制嘅，而家唔制噶啦。咁咧，而家 够钟啦，退役啦要。 退役啦，而家听讲咧唔会制6架啦，系制 double。 哇，12架。 12架。咁咧，大家明咯啦。我哋讲下一个黄蜂级大概配置啦。通常佢会摆咩咧？佢会摆大概10架 V22， 即系我哋讲 V22 系啦， 鱼鹰啦。跟住咧会摆4架嘅 AH-1Z 啦，咁呢个就系眼镜蛇啦。 系。 跟住摆咧就4架 UH-1Y 啦，独翼嘅轻型直升机啦。咁咧就会摆一个超级种马啦，咁呢个就好明嘅运输啦、运兵啦，跟住就6架战机就头先我哋讲 AV-8B 啦，咁而家摆 F-35 啦，同埋有啲海鹰嘅拯救啦。 我谂直升机会减啊， 直升机要减啊，我谂佢可能会减啲咧，例如咩咧，就 UH-1Y 嗰啲啦，咁啊或者你话 AH-1Z 嗰啲攻击嘅直升机， 我谂会将海 都会减啲， 将特种马同埋呢个 MV-22 嗰啲会合并咗之后，任务合并咗之后会减啲。 我谂佢咧应该超级种马要留。但系就未必留到架，但系咧 V22 一定要，因为做运输噶嘛，运兵运输嘛。超级种马咧，因为原本都仲可以运兵嘅，但系依家有 V22 咧，因为佢快好多嘛。 系啊，快好多。 我估咧，头先 Alex 讲嘅超级种马会少咗啦。 即系两个机嘅任务合埋咗之后，咁减少 咗数量，系咁可能连机种都减少啲。 减少咗系啦。 我觉得连个攻击直升机都会 cut 咗。 攻击直升机睇下咩任务， 即系个 AH-1Z， 我觉得都会 cut 啲嘅 ，cut 啲啦，会 可能2架咁样，系啦，咁你让路嘛，咁大家就呢度 cut 啲，嗰度 cut 啲咧，就让路就俾呢个嘅 F-35 上嘛， 系， 所以咧，佢哋话而家摆12架， 系， 其实几恐怖噶， 系啊， 摆12架嘅话，但系咧有啲人仲串，有啲人话唔系摆12架，系摆18架， 哇， 摆18架，即系可能摆16至20架，攞个中数就18架， 系。 咁样摆18架就好恐怖喎。 系啊， 摆18架嗱，大家记得辽宁号可以摆几多架嘛？摆24架， 24架。 但我想讲24个啫。其实咧，如果妥善率嗰啲问题计翻咧，其实应该出到16架左右啦。 系， 亦都系俾多佢噶啦。 跟住可能 turn 都系十二三架。咁当然如果你美国摆十六架嘅话咧，可能佢 turn 有十架喐得咯。咁如果你咁计咧，佢有十架嗰架咧就是、F35五代机。你嗰架咧就 系 J15。其实我都系三代半。 三代半未到四代啊？ 唔系，因为飞鸿系统有问题，点叫四代机？会炒嘅大佬。咁我都三代半。五代对三代半点打？系咪？仲要你冇弹射？ 系啊， 系咪问先？嗱，人哋呢个咧就短距起飞，你又滑台， 系啊， 差唔多咋，大佬。咁所以咧，如果计翻咧，就蚀好多啦。 系。 咁依家咧，佢哋美国咧就计缩数，就话如果我用呢个嘅小型航母，就打你大陆嗰啲航母，因为计翻条数，你都系小型航母啊。如果咁样打咧，有冇数咧？佢话如果我做一架福特级咧，$130亿啊。嗱，我哋唔计维护啊。做一架美利坚咧$30亿，咁大陆做一架辽宁号都唔止$30亿啦，你谂下，咁所以计翻条数咧，其实做$30亿嘅美利坚级仲数， 佢而家呢啲马 wing 嘅 LHD 啊，就当埋嗰阵时啲小鹰级咁用啊， 系啊，咁所以你计翻咪数咯， 系啊， 所以咧其实依家咧就有声音话咧，我哋嚟紧唔好买咁多项目啦， 即系贵机平船咯， 系就揾呢一嚿嘢，因为其实你成个航母最值钱咧嗰个舰载机，就唔系架舰， 全世界都 hold 住 F35B 啦， 系啊，所以好贵啦，好值做，我谂做都好难做啊，即系因为你个产能唔够啊， 系啊， 咁啊睇下依家佢嗰个变通点啦，咁咧我哋要睇兰德智库嗰边咧，佢讲系咁讲啦，但其实咧航母舰永远唔会 cut 嘅，只会加唔会 cut 噶啦。我相信美国嗰边系啦，咁我哋即管睇下嚟紧咧，就佢真系中意轻型航母定系重型航母啦。 我两都有， 其实两边声音都有嘅， 两都有 系啦。咁啊，一直嚟呢度啊， 好。